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 有一点动心。 是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悦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我人最怕就是懂了心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我和你，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。也许应该放心，让爱一步步靠近。 张信哲娓娓唱出一字一句，总是带入很多的思绪。而刘嘉玲呢，她是一个非常迷人智慧的女演员，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歌手。有人说，如果说这首歌换成是刘若英来唱，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味道？整首歌的感觉会不会更好呢？谁知道呢？和感情一样，其实没有合适不合适，只有愿意不愿意。经典的情歌对唱作品总是有很多令人意外的组合。当年他们因为机缘巧合相逢一起，在时光的洪流当中，可能早就冲刷在不同的地方，现在绽放着各自的精彩。但是当年的音符就这样留下了青春的样子。曾经你是演员，他是歌手，而今你是巨星，他是幸福的妇人。23年之前，苏慧伦和成龙合唱过一首歌，叫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。当年苏慧伦呢，人靓歌甜，和成龙的关系也很好，两人还传出过绯闻。现在的苏慧伦专心地照顾家庭，而在前段时间，成龙的儿子房祖名因为涉毒被逮捕的时候，有记者就遇见他采访他，他只是很不舍地说心疼父母，也就是很心疼成龙和林凤娇，希望能够赶快风平浪静。时光就是这样，能够改变很多人的面孔，但是当年的那些记忆确实带来的感动是不会变的。继续来听到的就是成龙和苏慧伦他们当年合唱的这首歌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。没有想到已经23年过去了。 时光飞逝，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 看时光飞逝，我回首从前，曾经是莽撞少年，曾经度日如年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，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，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， 让我珍惜真理对你在每一天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是最美时光，各位好，我是张一。听一些经典的对唱情歌，那有一些歌曲呢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，可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不觉得很陈旧。歌手郭峰在90年代的时候和陈洁仪合唱过一首非常出名的情歌，这首歌曲在当年是红遍大江南北，家喻户晓，就是在《让世界充满爱》之后的又一个最著名的成功作品之一了。有一些新婚的家人也经常会选它来到婚礼的现场进行对唱，就是这首经典的对唱情歌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。优秀的作品呢，不会随着时光的推移慢慢的淡出大家的视线。你从现在拿起来听以前的经典歌曲，依然会觉得哦，还是那么的入人心。继续来听一些情歌对唱的作品吧。在08年的时候， 台湾的唱片圈开始经历了萧条的期间，有很多的歌手发片也开始慢慢的淡了下来。那其中呢，有一位叫张栋梁的，他在风云榜上面一举拿下了风云榜的榜首，凭借了一首就是对唱作品《天生一对》。这首歌曲呢，让他如愿地登上了风云榜的榜首，而且和他对唱的这一位就是非常可爱的郭采洁。这对荧屏情侣刚开始搭档的时候，张栋梁已经是畅销的歌手了，而郭采洁呢是出道的新人。可是现在再次合作，张栋梁畅销依然，郭采洁呢也成为了新人当中数一数二的大红人。所以这两人开始合作的时候，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。我们现在在电影屏幕上也经常会看到郭采洁，跟她的形象和她的声音其实还是蛮符合的，那么的甜蜜，所以她的声音来唱情歌作品，那真的是非常的有味道。我们来听听吧，这首她和张栋梁一起带来的《天生一对》。 我喜欢看你不好意思模样，晚上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， 我也想。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，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，等等去哪里晚餐，只要你消失我都能想得愉快。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，分开了， 天生一对，就算做的也好快乐，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，想我 我再怎么想 都有你陪着。天生一对，宁愿永远爱的天真，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 认真， 珍惜相遇的缘分，相爱着。 些时间，让我靠近你一点点。 的季节，抬头仰望这片天。 能不能给我些笑脸，幸福就在一瞬间，迫不及待有那么一天。 我要带你去旅行，放下你的坏情绪，看你认真的表情，让我心情都放晴。 爸爸外太空休息，爱你不需要联系，你的小城堡就这样被我住进。 些时间让我靠近你一点点，陪你过完盛夏的季节，抬头仰望这片天。 能不能给我些笑脸，幸福就在一瞬间，迫不及待有那么一天。 美丽的好风景，那除非你愿意让。

天听哪些经典的对唱情歌吧。一些歌手的声音在很早之前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，只是我们总是容易错过那么一些好声音，直到时光沉淀出花朵，才可以看到更好的他再次以更加惊艳的样子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。1999年的时候，有一部青春偶像爱情片红遍大江南北，将爱情进行到底。当时呢，小柯和一个女歌手合唱了当中的一个插曲《我还能做什么》。这位女歌手被乐评人誉为亚洲最完美的声音，能高能低，能亮能暗，能强能弱，她就是黄绮珊。我们来听听这首《我还能为你做什么》。 只是情难测，缘尽曲终人散走了，庆幸你和我。 什么都别说，也许是选择，心上碎了沉默。 分开奢侈的承诺，想着最美的。 我还能做什么？字都封住太多， 不敢承认是天命， 即使相信又如何？我还能做什么？撕裂的怎样粘合？ 没有你能自己， 你的笑容飘如曾坠落的河。 或许寂寞，或许伤。浪漫变成了折磨，这就是你所给我的。 没有谁做错，只是情难测，缘尽曲终人散都走了，今夕你和我。 什么都别说，也许是选择，心上碎的沉默。 放开奢侈的承诺，想着最美的。我还能做什么？彼此都付出太多， 付出太多， 即使相信又如何？我还能做什么？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黄妈黄绮珊，曾经遭遇过一段婚变的痛苦经历。在离婚大概不到两个月之后呢，她的前夫也就是著名的音乐人写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曲子叫《简爱》，你肯定听到过。黄绮珊曾经表示，当自己第一次听到《简爱》的时候呢，是在朋友家中，当天呢她听了一遍又一遍，当时就听懂了这首歌，但是17年以来她从来不敢唱，所以在我是歌手舞台上她唱起《简爱》的时候，瞬间可以刺中听众的心，你也可以看得到她真情流露的样子。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，在99年的时候，他和小柯合唱的《我还能做什么》，其实这个时候是他遭遇婚变的3年后。 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当中去了解这位性情中人的个性吧。说到个性，其实有很多个性的明星，他不一定是歌手，或者说他不一定在歌手的领域最出名，但是呢却也有很多很出名的歌曲，比如说主持人吴宗宪也有很多很多很出名的歌曲。浪漫的场景需要浪漫的人来体验，如果说给你一片星空，一个大大的屋顶，一抹梦幻的颜色，你最想唱起哪一首歌呢？很多人会想起那首《屋顶》，就是周杰伦创作的词曲的那首《屋顶》，也有很多人听的是周杰伦版本的这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。其实在吴宗宪的《你比从前更快乐》的专辑当中就出现过温岚和他的对唱版本，成为了点唱排行榜的第一名，也成为了男女对唱当中的经典曲目，温岚的声音因此而受到瞩目。听听吴宗宪认真的声音，哎，总感觉好像有一种声和脸对不上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听听吴宗宪的版本吧，吴宗宪温岚带来的《屋顶》。 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时空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， 用天线 排成爱你的形状。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让星星点缀 满的夜晚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。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将泛黄的夜献给 最孤独的月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而美。

这是最美时光，各位好，我是张一。有人讲哦，爱情最美好的时候是还没有拥有，但是知道一定会和对方发生一点什么的时候。所以呢，有一首歌很适合在这个时候来听，是品冠和梁静茹的《明明很爱你》。这首歌呢，描述的就是小男人和小女人之间那种，有一点害羞，有点甜蜜的爱，有一点甜滋滋的味道。那说起这首歌也很有故事，说起这两个歌手更有故事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情歌天后梁静茹竟然曾经给品冠当过助理哦。品冠回忆说，在梁静茹没有出名的时候，只是唱片公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助理。他的任务是做什么呢？就是打理品冠的工作和生活，比如说跑下通告的时候要背着品冠的唱片分给每一个的媒体，比如说品冠口渴的时候要给他倒倒水，品冠出汗的时候要给他擦擦汗等等。想来梁静茹曾经有那么多不容易的经历才走到了今天。品冠说，静茹呢经常会发现一个路边摊的面条类或者是烧烤类的，她就会高兴地蹦起来，然后约她一起去吃。品冠评价说，梁静茹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小小的幸福就很容易满足的小女人，所以才会有梁静茹背井离乡跟着李宗盛唱歌，但是因为唱不好被他骂哭，又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呢，鼓起勇气又重新回到台湾，这样的经历才会有后来的天后梁静茹。我们来听听吧，这个很温暖的男生和很温暖的女生碰在一起的情歌《明明很爱你》。 少人在旁边，我们都视而不见，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，感觉强烈，依旧微笑的方便，已经暗示到极限，没勇气的人犹豫的瞬间，幸福就飘过眼前。 我平凡无奇，而你像灿烂星星，让我担心。 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。我凭什么隐隐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和把你抱紧？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。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？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。 想配不配太俗气，说爱不爱要温馨，爱由我们自己决定，不必理，别迫谁的眼睛。 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。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 我的唯一， 明明很爱你，